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奏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听到刚才的掌声，其实大家也沉浸在音乐和迪托纳托的歌声当中。 是的，迪托纳托连续为我们演唱了五首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也确实展现了他那种金属般光彩的嗓音。 嗯，小天老师，我在听这个理查施特劳斯这五首艺术歌曲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有些旖旎，有些情感，还有些伤感？因为可能是想到西蒙拉特即将卸任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我不知道他在挥这些作品的时候心里是作何感受的。 嗯，我想可能也是很复杂的。 对、 啊、 其实这场音乐会刚才也说了，亮点多多，有不同的主题。像我觉得音乐会虽然它不分休息上半场下半场，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好像分成上下半场。上半场是很有美感的，虽然是近现代作品，包括理查施特劳斯是德国作曲家，所以呢还有一种德国的传统在其中。 对， 但是呢也有一些像包括斯拉文斯基啊双人舞，但是就是很柔美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今天的斯拉文斯基的作品呢又是那种新古典主义风格，非常典雅，非常古典风格的这样一个旋律，所以的话呢，他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这几首优美的艺术歌曲，和包括第一首开场的德沃夏克的这种狂欢节序曲，那都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的这种音乐的特点。 我们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迪德纳托和西姆拉特在不断的谢幕，因为其实柏林爱乐一向是以国际化的柏林爱乐是著称的。 对， 对， 对，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音乐会上，其实尤其是除夕音乐会上演的德国作曲家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呢我觉得此时的理查施特劳斯可能对于现场的观众，包括迪托纳托还有西蒙拉特，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诠释。 对，应该说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呢也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擅长的曲目，那么从卡拉扬时代就是这样啊、他们演出理查的作品呢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嗯，那今天音乐会上呢第二个亮点就是接下来要上演的伯恩斯坦了。 对， 2018年就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 所以世界各地呢都在举办各种类型的音乐纪念活动。那么柏林爱乐乐团呢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就用这样的一段伯恩斯坦的一个系列的作品当中的音乐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好，掌声再度响起。 西蒙 拉 特登上了舞台， 回到了他的指挥台的位置。 下面要上演的是选自伯恩斯坦在小镇上的三首舞曲。听到的是三个舞蹈片段，刚才我们听到是第一段，选自波斯坦音乐剧《在小镇上》。 全场，我觉得伯斯坦作品一出来的时候，把上半场的那种有点伤感的气氛一扫而过。 对，美国这个爵士风格的这种美国音乐的特点呢，呈现得非常的清晰。 嗯，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选自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小镇上的三个舞蹈片段》。在这首作品中，其实我们听到这个舞曲也是快慢快的这个节奏。 对。 然后伯恩斯坦开始他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 对，他这种生机勃勃、嬉皮笑脸，还带有一些爵士味道的音乐气质呢，可以说是在今天的晚上的这个演出当中，我觉得也是呈现的非常精彩的。 对，其实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从一开始的那种有点迷离的、伤感的、旖旎的气氛，到现在有一点热情的，而且欢乐的、生机勃勃的气氛， 还有点调侃，我觉得就是这个风格的转变是非常的清晰的。 刚才我也反复介绍了哈，我们2018年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 接下来会是伯恩斯坦另外一首作品， 照顾好这所房子。而这首作品呢，则是次女高音，那迪多纳托呢再次上场，来和柏林爱乐西蒙拉特共同完成这首作品。 嗯，也呈现了他不同的这种声音的表现的能力。 嘿，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 现在应该在等待迪托纳托的上场。 伯斯坦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些作品，女高音迪托纳托和西蒙拉特再次走上舞台， 对，掌声表达了人们对他们精彩演出的期待。 那刚才呢，迪多纳托展现他理查施劳斯的艺术歌曲，这里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伯恩斯坦照顾好这首房子的有点爵士味道的作品。 Meine Damen und Herren, warum the White House Cantata? Bernstein war ein politisches Tier und nicht zu viel ins Detail zu gehen, ich glaube er wäre glücklichwenn wir dieses Lied in dieser Zeit spielen würden. So, therefore, take care of this house. 虽然西蒙拉特说的德语大致呢有这几个，伯恩斯坦照顾好这所房子呢选自他的音乐剧《白宫康塔塔》。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所演唱的伯恩斯坦的《照顾好这所房子》。 应该说是音乐会的又会进入到下一个的曲目环节。那么伯恩斯坦的作品应该都全部都演出完毕了。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肖萨科维奇的作品，也是再次展现了西蒙拉特对近现代作品的钟爱。那刚才说到迪托纳托，他不愧是美国次女高音歌唱家，所以你看他演唱伯恩斯坦的作品呢，也是信手拈来的感觉。 对对对，现在观众的掌声非常热烈，这个他们是在对 迪格纳托对辛弗拉特的直棒的柏林爱乐乐团他们的这种非常精彩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从隐隐的这个掌声中可以听出来，这个乐队队员你看黑管还是挺在意的，因为接下来肖泰科维奇的这个作品可能还是对他们来说有些难度哈。 对对对，哎，我还特别注意到这个今天的柏林爱乐阵容当中首席好像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孔。 嗯 啊，原来的那个老首席好像坐到了他旁边的位置， 观众很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迪托纳托在今天的这场约会中真的是充分展现了自己。一开始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他就演唱了五首艺术歌曲， 对， 而且各种的风格戏剧性的感觉、 嗯、 还有梦幻般的感觉， 对， 充分展现了他的声线， 对，他的声线非常的具有金属般光彩的这样一种质感，另外也同样非常的有非常细微的表现力， 可以说可以很细腻，既有着传统的风格，又有着当代次女高音的风格。 现在人们在等待着西蒙拉特的上场，继续音乐会下面精彩的曲目。 其实刚才我们看了现场也挺感慨的，从2012年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那时候西蒙拉特刚上登上柏林爱乐的舞台，到现在 十几年过去了， 对， 他的已经岁月的也在他的脸上，在他本人的这个舞台形象上留下了很深刻的痕迹。 嗯，西蒙拉特，哎，再次走上了舞台。 嗯，掌声响起，西蒙拉特来到了舞台上。 因为今天晚上音乐会的正式曲目就是他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一首组曲，是作为正式曲目的最后的作品了。 们刚刚听到的是选自肖萨科维奇的《黄金时代组曲》。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肖特科维奇的黄金时代组曲，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两段短小的组曲当中的片段。乐手也展示了他们幽默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听出来观众有阵阵的笑容。 这个85句黄金时代组曲呢，可以说是用一种讽刺挖苦的方式，用幽默的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尽管这部舞剧并不是非常成功，但是组曲却非常流行。尤其是刚才听过的，波尔卡，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来迎接新年还是非常合适的。 嗯，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四段肖斯肖塔科维奇的芭蕾舞剧黄金时代组曲。

经传来大家熟悉的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二首。那么这就预示着今天，也就是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曲目已经进入到返场曲的环节了。 嗯，刚才西姆拉特其实在正式曲目结束后和大家有一个问候的新年祝词。 嗯，他有些幽默地说现在还是西蒙拉特时代。 对，还是，因为他现在还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接下来又有一首加演曲目。 Super guten Rutsch Musik von Brahms。 勃拉姆斯。 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最 热烈的掌声。 听到这儿呢，我觉得今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这个全部的是正式曲目和加演曲目都已经全部演奏完毕了。 对，本场除夕音乐会也在这首作品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布拉姆斯的作品当中达到了高潮。 嗯，全场的观众都爆发出这种雷鸣般的掌声，表示对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的一种衷心的感谢。 就像西蒙拉特说的，这还是西蒙拉特时代。 嗯， 他离开了柏林爱乐，还要开创自己的伦敦交响乐团的西蒙拉特时代。 是的，那么我们共同期待吧。现在看来观众的掌声还是很热烈。西蒙拉特现在是离开了指挥台，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奇迹出现，还会不会有其他更精彩的音乐呈现呢？我们来拭目以待。 大家都意犹未尽。小斌老师，你对今天晚上柏林爱乐，关键还有西蒙拉特的这个演绎和音乐会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听？ 我觉得好像还不像他要离去这个岗位的样子，好像还在继续啊，在这个岗位上为更多的乐迷带来精彩演出的这种音乐。哎，现在西蒙拉特来到乐队当中，他在和各位演奏员在握手，表达对他们的一种谢意， 还有一些感慨。 毕竟这是他在任期内最后一次出席音乐会了，他在向观众深深的鞠躬。